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落的烟火落在谁身边，谁去的一瞬间亮起来的天。